就有的时候肚片也行啊，你不算烧红烧也行，反正我就特别爱吃那个牛肚，厚厚的带着肚领的，哎呦真香哎， 是吧。 嗯， 说到下馆子长点呢，我刚才最早的时候看见明发了一条，我觉得说的很以为然吧。 说什么了？ 米饭。 米饭那是得点，不 吃 厚的话 主食还是要点一点的，而且是这个营养配餐的一种吧。 没错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是李凯， 我是王哥，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， 明儿见。 您说的小的事儿才是小，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，小中坚。